心事太浓，只要有心人多半相同。我很爱我自己，却又不断想起你，多少风多少雨全还给记忆。我很爱我自己，却又苦苦等奇迹，我的心我的情愿你珍惜。我很爱我自己，却又不断想起你，多少风多少雨全还给记忆。我很爱我自己，却又苦苦等奇迹，我的心我的情愿你珍惜。我很爱我自己，却又不断想起你，多少风多少雨却还给记忆。我很爱我自己，却又苦苦等奇迹，我的心我的情愿你珍惜。